起跳到海中央。哦，来看大海龙王就大声说嗨，我手牵着你的手一起游啊游啊游啊游，游到爱河的尽头，好不好？ I love you baby， 就算在海里都能呼吸，如果我就突然飞下来，大声问你一句，宝贝你却不愿意。上天下海到月球漫步，彩虹上看书，接下来只希望你住在我的心。 北京时间十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，活力调频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曲。 我叫齐雨欣，今年22岁，最近想做的事情有很多，但是每天忙着养家糊口，只有一些零碎的时间，所以我希望时间可以多一点，再多一点，让我可以晒着太阳读一本书，认真的画一幅画，给住在附近的朋友寄一封信，去海边吃最肥美的鱼虾、大螃蟹，或者静下心来记录最近的心情和感悟。你的时间不够用。 有大能的天使都在唱歌赞美，宣扬你的作为何等柔美，天比地有多高，你的爱就多大，东与西有多远，

Don't touch my weed, don't call me honey. Cause I run my shit, baby. I run my shit.

熙熙攘攘，听钟声回响，桃花满地荡，那风铃铃响起，你在何方？黄山那间他的旗袍，青丝绣花可人家笑，风色不让随春光舞蹈，舞起脚尖像风筝的脚，桃花满园蝴蝶知道，痴情压抑微妙微笑，桃花旗袍你的味道， 我等的你终于来到， 桃花旗袍随清风飘摇，

可耻，情丝百转，丝丝缠乱又不止，只一段锦绣纹饰，比连理双枝难寄托长相思。兜兜转转，朝花夕拾却已迟，寻寻觅觅，醉生梦死又一世。还记得前生盟誓，语言竟如此，恨对面不消失。我愿化作望断天涯，那一方青石，篆刻心。 火山王，你要去的地方，四月细雨春忙，太极太极西荒，听街声，闻石狂，或走俗寻常。断桥，踏入泥土香。一根烟，给路客，且发着星光。钱抹在鞋跟上，无所谓远方。趟出这片枯寂，就趟过生长。遇见风，起水浪。就遇过虚妄，人如情可回望，就忍过喜欢，一如年少模样。苦人一过冥想，欢喜一过春。走齐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，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，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儿。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吹，胜过爱贫穷和思考。暮冬时烤雪，吃下写长信，早春不过一棵树。 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风声，作词人李卓雄，读歌人左立。若你看出我那无形的伤痕，你该懂我不光是好胜。若你看出我那无形的伤痕，你该懂我看你的眼神。一邪一正，我会是谁的替身？真做假时，假当真。说来遗憾，就算我有多坚韧，若有似无，有什么凭证？半喜半悲，爱本来是双面刃，是非任他们议论。没半点风声，命运却留下指纹，爱你却不能过问。别走漏风声，爱我比敌对残忍，灿烂却是近黄昏。 若你看出我那无形的伤痕，你该懂我不光是好胜。一邪一正，我会是谁的替身？

谁，泪流着也不能睡，夜色哪里都是美，一定有个人他迫不必不想不瞒过他是谁。他是谁， 犹犹豫豫追的